第26集。 十几分钟之后，孟昭拨通了林麦的电话。在林麦出声之前，他抢先说道： 林女士，你先不要出声，接下来按照我的提示做出反应就好。之前让你确认过你家里是否装了窃听装置，如果有请你说一声嗯，如果没有三秒内不要出声。 嗯， 好。林女士，请你重复一遍我接下来说的这句话，我今天没有时间，等改天吧。 我今天没时间，等改天吧。 接下来你不要说任何话，装作已经挂断了电话，随便去屋里翻找东西，听我说完这次营救的方案。 对面传来了翻找东西的声音。孟昭将一整套营救方案告诉了林麦，之后他又说： 11点整，会有警察去到你家里，为你安装定位和监控装置。你提前一分钟开好门，开门声音务必要小，同时你可以用其他声音来掩盖开门声。如果听明白了，就可以挂断电话了。如果没听懂，我会再讲一遍。 一秒钟之后，电话被挂断了。一下午，整个盐城的警务系统都在紧张地为这次行动做准备工作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又到了昨天晚上孟昭他们离开林麦家里的那个时间了。警局外头，道路两侧的路灯渐次亮起来。孟昭有预感，那几个杀手还会选在这个时间段采取行动的。果不其然，就在墙上的挂钟分针缓缓划过数字12时7点整，林麦的手机铃声乍然响起，所有人立刻都屏住了呼吸，听着音响里头传出来的声音。季真则迅速开始进行号码定位。林麦接起了电话。 喂， 电话里出现了经过了变声器的声音。 东西找到了吗？ 林麦按照计划回答道： 找到了。 好，10分钟后，在你们小区东门的商店旁边会有一辆黑色轿车过去接你。再提醒你一遍，不要联系警察，一旦被我们发现有警察跟踪，你儿子立刻就会死，明白吗？ 我明白。 电话挂断了，季真说： 对方安装了反定位装置，无法定位。 这个情况孟昭一早就有预料，闻言他并不意外，起身说： 走吧，开始行动。 孟昭跟陆时琛快步走出警局，在车里坐定之后，孟昭将手机固定到了控制台前。 目前来看，这几个人的行动跟我们的预测一致，接下来就看地方派出所的配合了。别地方的人用起来到底不如自家的顺手啊。 陆时琛看着屏幕上移动的红点提醒道： 电脉开始动了，再朝小区的东门移动。 孟昭的神情严肃下来，窃听器被装在了林麦的手机上，伴随着他的走动发出稀稀疏疏的杂音。几分钟之后，一道粗粝的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： 带手机了吗？ 带了。 随之一声闷响，窃听器安静下来。 手机被扔了，现在应该在检查林麦身上有没有藏着其他设备。 又过了几分钟，手机屏幕上的红点驶向了公路，开始快速的移动着。 定位器没被发现。 孟昭松了一口气，看着红点行驶了大约1公里左右之后，他启动了车子。 走吧，开始行动。 虽然孟昭对盐城并不熟悉，但根据经验和周围的环境判断，他们正在偏离市区方向，向西北方向的市郊某处移动。按照计划，在他们这辆车之后，每隔一段的距离就会跟上一辆载有盐城警察的车辆。道路两旁的路灯飞速地后退着，市区的喧闹声渐渐淡去了。孟昭所经过的道路越来越偏僻，周围甚至没有了路灯。孟昭打开大灯照亮前路，地图定位上红点的速度越来越慢了。 是要到达目的地了吗？ 孟昭正这么想着呢，忽然红点停了下来。孟昭拿起对讲机沉声道： 目标已经停止活动，所有车辆立即向目标方位汇合。 孟昭说完 几十辆警车立刻从不同的方向，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向目标红点靠拢。短短几分钟之内，便在夜色之中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包围网。距离红点还有几百米的时候，孟昭看到前面的路边停着几辆警车，最先到达的警察已经下了车，正在暗中搜索林麦所在的具体位置。后续到达的警察来不及将车辆熄火，也立刻参与到了搜索工作之中。孟昭把车停靠在了路边上，和陆时琛下了车。前方几十米开外，几个警察正站在一起讨论着什么事儿。两个人走过去，孟昭问：“ 怎么了？” 与此同时，孟昭看到了其中一名警察手中拿着的那件衣裳，一件枣红色的外套，那正是林麦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一件。警察抬头看向孟昭说：“ 孟队，我们没找到林麦，只在路边发现了这件外套，还有藏在暗兜里的定位装置。” 孟昭接过那件外套，神色变得极其凝重。 绑匪发现了林麦身上的定位装置，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林麦与警方之间存在联系。那这对母子此时一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。他们是如何发现定位装置的？到底是谁泄露了整个计划？ 孟队，现在怎么办？ 立刻去查这条道路的监控，找到接走林麦那辆车，追踪他的位置。 就在这时，孟昭身上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没有多想，接起了电话。 喂。 喂，孟警官，救命，救命！ 夹杂着啜泣的呼救声，虽然只闪过一瞬，但孟昭很肯定，这就是林麦的声音。孟昭下意识地握住了一旁陆时琛的手腕，呼救声很快被替换为冷冰冰的机械音，这是变声器的声音，是绑匪。 孟警官，想必你现在已经知道，你所有的行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内。那现在，请你走进旁边的树林，找一个没有任何人能看到你的地方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不要试图把通话内容告诉任何人，也不要妄图做出任何试探我们的举动，一切按照我说的来做，否则你打算营救的这对母子随时可能毙命。 孟昭没有犹豫，独自走向了旁边的树林。陆时琛察觉到了孟昭的异样，他跟上孟昭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而孟昭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摇了摇头，示意陆时琛不要跟上，随即就朝着树林深处走去。走到树林深处，孟昭才出声道：“ 好了，周围已经没人了，这通电话应该不只是挑衅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 孟警官，我想你现在应该非常担心这对母子吧？想救他们的命是吗？那就按照我说的来做，现在去找一辆车。 孟昭快步朝刚刚的那辆车走过去，拉开车门的时候，他意识到几米开外陆时琛的目光始终落在自己的身上。孟昭看向了陆时琛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孟昭知道，一旦自己按照绑匪说的那样孤身前往某处，等待着他的将会是四面受困、极为被动的局面。但是现在他别无选择，他必须按照绑匪的指示去做。而至于陆时琛，且不说自己身上极有可能被装了窃听装置，单说目前的危险处境，他也不可能拉上陆时琛跟自己一同前往深渊。孟昭看向陆时琛，隔着几米的距离和昏暗的光线，他能看到陆时琛此刻的目光很深，就像有重量似的。 孟昭再一次朝着陆时琛慢慢的、重重的摇了摇头。随即孟昭转过身，锁上车门，继续着和绑匪的对话。 我已经坐进车里了，你说吧。 听我的命令，启动车子，把手机放远一点，不要再碰手机，保持通话状态。 好， 接下来按照我说的路线，先一路向北继续行驶。再提醒一遍，你的一切行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，如果被我们再发现有车辆跟踪，这对母子随时会毙命。 我知道了。 孟昭开动了车子，经过陆时琛时，他侧过脸跟陆时琛对视了一瞬，然后车子很快驶离了那片区域，一路向北开去。 你和他总是不经意擦肩，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，彼此心中成为相互的光，继续书写着那种感觉。你和他总在无解中道别，就像两条没交集的航线，你们就像璀璨斑驳的光年，在下个路口注定再遇见。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，仿佛还是昨天，你的笑容在他心里面。我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，手指放在唇边，不是说再见。